诸位贵宾，诸位长辈，同仁，大家早上好。我们每一次读于静义工与造神记，应该内心都会很受震动也很感动，进一步也要效法于工改过迁善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命运，以至于利益家人利益后代子孙都要从改习气下手。改习气是立命的基础，改造命运最重要的根基。那昨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张先生直接指出了于都先生的最严重的问题呢，性根原质不生，恒性是以不固，对自己对经教的信心不足，而且恒心不能够坚持，因为信心跟恒心不足所以呢，做出来的善行接着讲到了。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世着实。我们看所有的善言善行是敷衍，敷衍就是做表面功夫做给人家看，其实只做给人家看呢，没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其实这个是自欺了。做给人家看变欺人了。自欺欺人怎么可能会有功德呢？所以儒家讲慎独。自己独处的时候跟在众人面前呢言行是一致的。甚至于没人在的时候更谨慎。因为醒觉到没有人的时候自己的习气更容易放纵。所以真肯用功的人呢，没人的时候更警觉，不敢放肆。这里提到因为物虚名做出来很多时候变成敷衍做样子的。而这个浮沉呢，就是自己修学进进退退，其实退比进还要多。这个浮沉呢，虽然是在学经典，但是还是很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那些好名好利那些贪嗔痴慢的习气还是依然没有办法对治这敷衍浮沉了。所以何尝有一世着实何尝就是哪里有一件事情是用自己真诚心真实的心做出来的呢所以这么一反省一件都没有用真诚心去做到底前面经文也有提到上帝派遣这些司命之神呢看于都先生看了几年看了几年连一件善事都没有诸位同仁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没有我们马上回光返照首先呢自己要先给这些神明道歉让他们瞎忙一场忙了这么多年呢居然我们连一件善事都没有一切福田呢不离方寸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积德行善呢根源都在这一颗心其实自私自利的心只要不能去掉了不可能有善行都是夹杂自我那怎么会有功德呢所以首先一定要心量要大不要 只想自己，不要自私自利，才能积功累德。所以第一关呢，要改造命运，要成就自己的道业，先不要想自己，跟一切亲戚朋友相处啊，先想别人需要什么，先想别人的苦在哪里，我们能帮什么忙啊，念念为人着想啊，这个心就是真心了，是慈悲心啊，所做的每一件事啊，才是实实在在的善行了。而这个一言一行啊，还是敷衍浮沉呢，其实呢，对于经典的教诲啊，还是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哦，所以啊，还是得要老老实实啊，做一些功课啊，读经啊，听经啊，慢慢把道理给搞明白。哎，我们好像看起来明白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啊，勘验检查一下。哎，我们真正工作当中处事待人，一遇到一些境缘呢，我们的念头跟经典相不相应？我们一言一行跟经教一不一样？哎，看起来好像我们懂了经典了，可是一遇到事情，念头啊都是计较，都是对立，都是有情绪，那还是随顺烦恼啦，这不算明理的状况啊。哎，能把这些道理听到，遇到境界马上提起来啊，反求诸己，哎，马上提起来啊，念念为人着想，啊，马上提起来啊，原来我所有的烦恼根源就是有这个自我，啊，我只在作祟，啊，这么关照了，这个才跟真心相应，啊，遇到境界提不起正念呢，还是熏得不够。其实修行啊也没有捷径，啊，最重要的是老实。肯滴水穿石的功夫啊，慢慢积累，哦，宽为限，紧用功，功夫到，智色通。好，诸位同仁，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听经一个小时，然后不间断？没有哦。哦，哎，那古人给我们一句话哦，叫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哦，那是古人哦。好，我们要有科学发展观哈，客观了解我们现在的程度哦。啊，古人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那我们多久不读经，面目就可憎了？我们现在是天天读经啊，还面目可憎，是不？哎，你们都没有反应嘞。要打破自欺一关哦！我们现在真的是天天读经还面目可憎呢？为什么？这个读经的力量哦，还转不过习气，怎么办？不自欺呀！啊，已经天天念了呢。嗯，啊，你吃要吃一汤匙不够，当然要吃两汤匙嘛。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是不？哎，一个小时扶不住，两个小时嘛，啊，两个小时扶不住，三个小时啊。师父领进门，修行要靠个人啊，下功夫啊，不能悠悠放任啊，随顺习气啊，就很难提升了。哦，所以任何我们所遇到的境界啊，都要主动的去突破，百折不挠啊。学道须是铁汉呢，两字信条，我们得真干才行了。好，所以接着经文讲了呢，不止善言善行、敷衍浮沉呢，都没有实实在在啊去落实，而且啊，满腔意恶啊，这满腹啊，整个身心的意恶很重啊，起伏缠绵。 这个意恶是什么呢？我贪，会贪心了，会计较了，会贪着了，没有什么很难过了，这个就是我贪了。我嗔，动不动呢就不舒服不高兴不顺眼，这个就我嗔了。我慢，跟人家一讲话呢，心里面都是他错我对，他低我高，这个都是傲慢心在作祟了甚至于人家在讲话的时候呢，念头里面都是他都不对，他有不对的地方他对的你能听你能接受，他不对的你能包容，这才是修养不然我们一天到晚都做判官，度量还是没大，那个每一天都蹉跎过去的。不止你能包容他的错，你还能有爱护他的心，善巧方便去提醒他，去利益他，这个才是修养，才是慈悲心了。所以点出了他内在满腔意恶起伏缠绵，这个起伏就好像那个海浪这样起起落落控制不住自己这些邪念恶念，控制不住缠绵这个都是比喻，就好像那个乱丝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好别喝了也别在那抽刀断水了，老实读经，老实依教奉行，慢慢能扶得住。所以假如是这样的状态内心里犹豫择天美报，心里还时时想着呢，老天也要给我很多好的福报这样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张先生呢，很善于引导，他用譬喻的让我们呢很具体去体会这个意境怎么譬喻呢？你都不行善就想着要有好报就好像你在农田上呢种了遍地的荆棘这样的树荆棘是长刺的树明明种这样的树可是痴痴然忘收家禾等着呢要收很好的稻米粮食种荆棘怎么可能会收得了粮食好的粮食呢？岂不谬哉？这岂不是太偏差了吗太奇怪了吗？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这一句话呢也提醒我们了，其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人生所需求的智慧提升，家庭幸福美满，假如求不到了，决定不可以指责任何人，不可怨天尤人一定是我们因地上没有真正很好的去耕耘，很可能也是看起来行善了，但心地还是意恶太多，通通都折服折掉了。这张先生确确实实悲心深切好人做到底把他问题都直完了以后，接着具体告诉他如何对治自己的习气，如何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假如好为人师把人家批评了一顿然后心里面还觉得很痛快骂得很痛快，结果人家说你觉得我接下来该怎么做然后我们说你问我我问谁，自己去想那个就不慈悲了提醒人家的问题，又能够具体的 让他知道如何去提升，这样才是真正的爱护人啊！不然有时候其实还是一个嗔恨的心、傲慢的心，批评人家完了，然后也没有用心啊去护念对方。哦啊，心里面还讲，你看我都为他好，问题我都给他指出来了，有时候还指过头，指到那个人心里都在流血啊，他还继续拿着刀继续砍。教人以善，勿过高，要使其可从啊，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次把他的问题讲个痛快，最后他连信心都崩溃了。哦，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讲的这么细？啊，因为我以前都干过这些事，啊，所以才累积这个经验。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再犯我同样的错。啊，我以前的功夫是练到呢讲的他口吐白沫，继续讲。哦，还是要考虑人家的接受吸收状况，不要急。啊，要柔软的心，怡无色，柔无声，啊，要和言爱语，劝喻策进，啊，这个叫柔和直直啊，色身德。接着具体讲到呢，如何改变命运的方法了，啊，所以君从今后，啊，你从今天以后啊，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啊，先具猛力啊，一切摒除所有这些不好的念头啊，贪念淫念客气念啊，这客气就是虚伪啊，虚应人家啊，不是真诚呢，讲每一句话啊，还有妄想啊，哦，想以后啊啊，然后懊恼过去啊，担心未来啊，这个都是妄想啊，还有种种的杂念呢 啊其实啊，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啊、要扶得住啊，假如是妄想是邪念，又是一个恶的种子出来了，明白道理的人呢、啊、念念都会保持在善念跟正念当中，啊，所以这里具体讲了，先具猛力啊，啊，你要下很大的功夫呢，让这些邪念呢、啊、都不要再污染上来了，一切摒除，啊，正念现前呢，邪念就进不来，但是正念要相续不断哦，那当然这个最好的方法，啊，儒家。可以念明明德啊，可以念性本善，我本来就有性本善啊，这个是真心呢 啊佛家就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亮的意思，佛是觉的意思，念这一句佛号呢，就是把我们本有的本善觉悟给唤醒，而你念这一句觉悟的名号，请问邪念在哪里？那是妄的嘛，妄就是没有嘛，我们把假的当真的才麻烦，把本有的真心啊当假的了，觉得自己没有，觉得我就是脾气不好，我就是习气重，认假为真，认贼作父，认烦恼贼做父亲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干的事情了。还我们还干不干？不干了啊、哦！嗯，好，我们终于放下屠刀。哦，我们洗手了，不干荒唐事了。哦，比方，诸位同仁，刚刚那一分钟，您有没有邪念？有没有妄念？哦，没有哦，哦，那我比较欣慰一点。好、哦，您看哦，您是可以正念分明的哦，是吧？好，那你昨天的脾气拿来我看一看，有没有？ 你昨天的贪念拿来我看一下，它没有了嘛？刹那生灭的妄心变现的嘛？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它不是真实的，你别把它当真。你越把它当真，它就越有力量。哦，你看很多人一开口啊，我就是这样嘛，改不了啦。他就是把妄当真，把虚妄的习性当是他真正的他，把本有的自性啊都给埋没掉了，被习气给障碍住了。所以这个先具猛力啊，一切摒除。我们坦白讲啊，那个邪念一上来呢，我们还在那里想拿哪一句来对，可能来不及了，是吧？啊，反正就一句就把它搞定。哦，就一句明明德啊，一句佛号，把妄念扶住，定住，定久了就开智慧了。因定生慧，心都不散乱了，都定在一句一个万德洪名上，就开悟了。哦，有榜样啊，东北的刘树云老师，啊，人家十年精进一部经典，啊，一句圣号。就成就了，人家都做得到了，我们要起羞耻心呢？圣与贤，可循志才对啊！哦，至于这个念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哦，最重要的是字句念分明，啊，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明明白白，心里面也明明白白，这样心就不会散乱。叫兜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方法啊，印光大师哦，有十念法讲得很详细哈。印祖的十念法的方法，大家看完了，好好去用这个方法，决定啊，可以把这些妄想诸杂念，能很慢慢的把它扶住。胡晓玲老师呢，有就这十念法他自己落实的心得，哦，有分享给大众，哦，我们呢再安排时间，啊，让大家来学习。所以把念头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正念，啊，一个念头啊只理会善一边去，哦，比方我们遇到处事待人了，时时就想，其他任何杂念你都不要理他，你就想啊，我现在怎么做对他有好处，我现在怎么利益他，这一念就是慈悲心，也能把很纷扰的这些杂念呢扶住，所以怎么修行呢？从念念为人着想开始。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啊，自己的力量确实做得到的善事，啊，决定呢不图报，不求回报，啊，求回报是利害的心，啊，不是道义的心，啊，因为呢我们真明白了，其实啊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的道义应该做的，啊，比方凡是人皆须爱，这也是道义啊。尤其我们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众生跟我们是一体的，怎么还有利害呢？还有计较呢？尽心尽力去做，哦，所以古人很重道义啊，不认识的人呢，啊，都会见义勇为。好，那我们也期许自己啊，道义之心。好，我不求果报了，这样还不够哦。有没有可能你尽心尽力帮助他哦，他还毁谤你哦，他还骂你哦，他还陷害你哦，会不会？会哦，难不难过？哦，所以孔子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你一心一意为他好，他不接受，甚至还陷害你， 你完全不跟他计较啊，这是度量哦，修养哦。好，而且告诉大家，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才看得到啊，我的是真心啊，真心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才叫真心啊。假如我为他好，结果他骂了我一句，我就不为他好了，那前面那个心还是假的，还是有图报的心。而且啊，你好心对他，他恶意对你哦，你过去的所有的恶业会快速，罪业会消掉。哎，这个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先逝罪业即为消灭。大家希不希望业障赶紧去掉？希望哦，好多给人家骂哦，不是啦，就是人家骂就消掉了哦。感谢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这个是真相。所以你付出越多，人家骂你越凶，你的业障就消得越多。世间没有一件事是坏事哦，我看这几个月哦，同仁都很辛苦，事情也不少，好像也被骂得挺凶的哦，代表业障消了不少哦。一念之间啊，是痛苦还是法喜还是明白哦，差很多 哦。好，为什么有些人修行每天乐呵呵的啊，有些人修行每天苦瓜脸，那个都还是在思想没转过来。真明理了，事事是好事啊，啊，人人是好人啊，不务名啊，不贪求自己的名闻，都是啊觉得应该做的，是不论大小难易啊，不论这一件事情啊是大是小，是难是易。啊，时时落落，就是尽心尽力去做，而且还有耐心，耐心行去，不会半途而废。若力量不能行的，啊，假如我的力量确实不够，亦要勤勤恳恳呢，使此善意圆满。啊，我自己的能力不能做的呢，我自诚的祝福他，还能越来越好。啊，我祈求上天能有更多的力量因缘呢，去帮助那个人。哦，这一颗心啊，就是圆满的了。哦，是真心啊。哦，哦，所以修行啊，论心不论事。哦，这个心地啊，哦，才是根本。接着呢，提醒到了。在心境上啊，第一要忍耐心啊，遇到任何境界的不能退心啊，不能起情绪，要耐得住脾气。这个忍呢，啊，首先是忍自己的，忍得住自己的习气，再来忍得住别人的不谅解，忍得住别人的指责啊，忍得住别人的恶意伤害，都包容。哦，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时代啊，好事多磨啊。这个时代做坏事哦，比较容易，做好事很不简单。啊，哦，为什么？因为人不相信啊，哎呀，他居然能够无私无我、牺牲奉献，有可能有这种人吗？人家就先怀疑了，哦，哎，人家怀疑啊，我们要不要难过？他越怀疑啊，你要越慈悲。为什么？一个人本来是本善呢，怎么现在疑心这么重？一个人怀疑的时候啊，他身心自不自在，他身心很痛苦呢。哦，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呢，还要吃安眠药呢。 真的哦，现在人那个疑心会折磨死他呢。好，疑心是结果，原因呢？原因是他这一辈子看到接触到的人没让他升起信心啊，他很可怜呢。他对人性的信心啊，他对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心要从哪里建立？从我身上建立起来啊。所以看到世间的不足，就看到了我这一生的责任，那哪还有去跟任何人计较的道理呢？对立的道理呢？啊，看到世间的人傲慢，我谦虚；看到世间的人怀疑，我相信，我给大家做榜样；看到世间的人脾气大，我从不生气，显正破邪，以我的好的行为来调伏整个社会不对的风气。哎，你都做得好了，人家看到你也生信心，效法你了，慢慢呢就转过来他错误的心态，或者社会的风气呢，也在我们每一个圣贤弟子依教奉行的时候慢慢转过来了。哦，这个第一个是忍耐心啊，第二个是永远心啊，这一生决定不退行，甚至有志向生生世世都行菩萨道啊，而不是心里面想好吧，这几十年撑过去就算了吧，要长远哦。纵使生子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好，今天早上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